系啦，都系大家真系好开心咁嚟到去一齐彼此嘅嚟到去讲祝福嘅说话。系啦，咁我谂你咧都睇到我前边咧有好多祝福嘅说话，系咪？咁啊，唔知你拣边一句同隔篱嗰个讲吓。不过咧，今日咧我就唔系讲呢句说话，同你哋一个彼此嘅祝福啊。我就讲咧，圣经里边俾我哋一个有祝福嘅说话，我哋彼此嘅勉励。喺头先我哋所读嘅圣经咧，第一至八节里边咧，留唔留意到咧有几个重复咧，都系嗰几个字嘅，就系结果子乜嘢更多喺呢度咧。第二节讲到啦，系咪啊？然之后咧，第五节咧就话多结果子，即系一样咧，结果子更多啦。然之后第八节咧就话乜嘢啊？多结果子。所以咧，今日咧喺呢个时候咧，我同大家嚟到做一个拜年，就希望大家同我哋一齐结果子啲咩啊？更多同隔篱嗰个讲好嘛？结果子更多系啦。咁我啲堂道咧，我啲堂道咧讲完噶啦啊，因为将呢个中心讲完啊嘛，咁啊当然咧，亦都系要仔细少少好啲嘅，深刻印象啲嘅吓。点第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即系会问啦，点解要结果子更多咧？睇翻神嘅说话，神嘅说话最宝贵啊！佢系如我睇到咧有负面嘅原因，负面嘅原因我一读嘅时候咧都会好触目惊心嘅，因为佢话咧不结果子嘅就要乜嘢啊？就系俾剪去。哇！一提到呢個剪去啊呢兩個字嘅時候咧，咁我就好驚噶啦。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你喺應用上高嚟講咧，咩人被剪去咧？咁啊，梗係假嘅門徒被剪去啦，係咪啊？咁你記唔記得啦？主耶穌咧有幾多門徒啊？啊，佢出嚟傳道嘅時候咧，佢就好快呼召咗十二個門徒，係咪啊？因為要後繼有人啊嘛。但係十二個門徒裏邊有冇全部都係真嘅門徒咧？你同我都知道啦，啊！所以你起名咧就唔好起犹大喎，系咪啊？有冇人起犹大噶？你起咗犹大，对唔住啦，真系成日都俾人记住你咧，出卖主嘅，系咪啊？但系当然唔系啦，因为犹大有两个噶嘛，你唔好加嗰几个字咪得咯，啊！唔系出卖主的犹大，咁啊真系搞唔掂啦，系咪啊？但系出卖主嘅犹大就系咩门徒啊？假嘅门徒咯，假嘅门徒，耶稣话乜嘢啊？佢就系灭亡之子。所以真的会被剪去的，真的很得人害怕。所以负面的原因我们不结果子，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头找不到一些即是重生得救悔改的果子的时候，你真的会问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信了耶稣呢？是不是？虽然我们就不是以行为得救，是吧？但是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都应该什么应该有生命里面的改变，是不是？所以这个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问，清楚得救没有？真的清楚啊？搞清楚，如果天堂见不到你就糟了，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听了我的堂道真的不太清楚的呢，就问一些清楚的、有谁清楚的请举举手行不行？咁你睇下你指隔篱嗰个有冇举手好唔好啊？唔清楚嗰啲帮下佢啦。我哋唔系即系特登咧，即系吓你嘅。咁因为我哋好紧张呢样嘢噶嘛，系咪？啊，假嘅门徒即系圣经话点讲啊？一齐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佢话：这样凡好树都结果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耶稣都是这样很清楚讲，我们信了主的人应该有什么？有好的果子来结出来的，如果不是就被剪去，那就很多人怕了。但其实呢、另一个原因就是，原来真的门徒，如果我们犯罪，我们不行神的道的时候呢，是被剪去都可以这样说，是被一个管教。你看看哥林多教会真的很老教，如果你读过呢这卷书都知道，是不是？甚至有人娶了继母等等，是不是？哇，很多乱晒龙的东西。甚至有些人不肯悔改，啲人唔肯悔改嘅时候，好似话信咗耶稣啊，咁点搞啊？哇！保罗讲一句好严厉嘅说话，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嗰度点讲啊？一齐读，佢话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哇！呢、这个咧就系喺嗰个嘅管教甚至到刑罚上高咧，保罗有呢个权柄。我哋當然唔可以隨便用啦，因為當時我哋好清楚知道保羅咧係有聖靈嘅感動，同埋咧佢有使徒嘅權柄啊！哇，係咁嘅時候咧，咁啊真係會睇到咧，真係如果真嘅門徒佢犯罪 啊，一路都唔悔改嘅时候，有时候即系会睇到啊，可能神嘅管教喎，因为成卷新约旧约你都睇到有唔少嘅管教嘅例子噶，系咪啊？咁最明显咧，你就睇呢一个士师记咪知咯，系咪啊？喺伯来书咁讲，佢话咧主所爱的他必乜嘢啊？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管教的原因，刑罚的原因，有时候就是原来是出于神的爱。所以我们虽然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都要有好的行为，是不是？如果我们不做真是神所喜悦的事的时候，一路就会惹神的什么？惹神的管教，那就真的不是挺好过了，是不是？你看士师记的例子就是这样，是不是？士师记重复又重复，他们时时做什么？好像第二章第十一节一起读，他说什么？以色列人行眼爱为恶的事，系咪？佢哋成日都行耶和华眼中恶嘅事啊！意思咧就点啊？就惹耶和华发怒啊！惹人嘅发怒都已经好严重咯，惹耶和华神嘅发怒呢个严唔严重啊？呢个系更加严重啊！所以咧结果系咩？结果咧就圣经话咧，神嘅怒气发作嘅时候咧，常常向以色列咧就系因为佢哋犯罪嘅时候咧就点啊？将佢哋交俾佢哋抢夺佢嘅人手中，又将佢哋交俾四围嘅仇敌嘅人嘅手中，以致他们喺仇敌面前再也不能站立。哇！你读到嘅时候真系觉得好心酸嘅，因为点解？士师记前面嗰卷书系乜嘢？考下你哋啦。唔快，唔记得啦，咁快啊，好容易啫嘛，舒士德啊嘛，系咪啊？啊，唔识啊，应该要背噶咯，啊，好多人都连目录都唔识背，系咪啊？创出利民生啊嘛，系咪啊？唔知戆急乜啦，咁啊算啦，系嘛啊，咁啊舒士德噶嘛，系嘛？唔好话舒，唔好话舒德噶嘛，啊，哇！所以约书亚记系咩啊？系一卷德性嘅书嚟噶，系咪啊？转下头，士师记就已经。咚咚咚咚，系咁打关斗咁碌地咯，系嘛？咁点解？就因为佢哋乜嘢？就系因为佢哋惹耶和华嘅怒气啊！所以咧就被蛇被呢个蛇嘅引诱喺背后咧里边咧就系犯咗罪，系咪啊？甚至咧即系透过好多嘅即系呢啲拜偶像嘅事吓，咁甚至咧即系惹耶和华嘅发怒啊！呢个真系好有心噏嘅吓，冇时间讲啦。不过事实上真系嘅，当我哋真系喺呢一个唔听神嘅说话里边，有时觉得自己冇力嘅。佢话在仇敌面前也再不能站立得住，啊，以前就不一样，系咪啊？所以呢个实在系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提醒。真门徒因为犯罪会被管教，仲有咧讲教会嚟讲啦，教会如果不结果子嘅时候，甚至被挪去添。你睇下启示录嗰度第二章第五节一齐读。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你一读你就知道这间什么教会啦。哪间教会啊？第一间教会嘛，启示录是哪间啊？以弗所嘛，啊，又唔記得啦，都好難記噶，所以有時咧記聖經咧用啲撩楞嘅方法啦嘛，啊 ，OK， 所以諗下佢嚇，依時咁啊，依時咁啊，依就以弗所咯，啊時啫嘛，士妹拿咯，係咪啊？啊，咁你就別推撒肥佬咁啊，唔知道講乜啦，啊別就別加摩啊嘛，啊推就推阿推拉啊嘛，啊撒就撒迪啊嘛，啊肥佬係咩？啊菲拉鐵飛啊嘛，啊佬係咩？老底家嘛，咁啊几得意喎，咁背圣经系咪啊？咁你知道每一啊咁啊，即系哇，原来神系对我哋讲说话嘅。佢话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今日我哋就唔系讲启示录嘅教会啦，如果唔系咧，就起码都即系讲七堂噶啦。咁啊，但系无论如何，哇，原来教会都可以嚟到被挪去嘅，因为事实上我哋今日睇到中东嘅教会昔日咧系好兴旺嘅。咁但系你睇到一间一间咧就失守啊，所以都系好得人惊啊。但系无论如何，呢个系负面嘅原因，俾我睇到原来不结果只系咁样。不过呢段圣经咧，其实就唔系咧最主要讲负面嘅，佢讲咩啊？讲正面嘅。正面嘅原因点解？因为佢话剪去，其实如果你读细读圣经嘅时候，唔系讲紧得救嘅问题，佢系凡属我不结果子，即系讲到咧，其实神嘅心意咧，系我哋呢班属神嘅人应该点样嚟到去跟从佢，应该点样嚟到去咧，同佢连结呢，这个先系紧要啊！点样嚟到去真系跟着佢嘅心意嚟到去活活 活过嚟啊！圣经话咩啊？你们多结果子，一齐读，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哇！睇到咁多果子，开唔开心啊？好开心啊，系咪啊？啊！我相信神都系，如果睇到我好多果子嘅时候，佢都会好开心。正面嘅原因有几个啊？第一个原因咧就系显明我哋系主嘅门徒。每一个门徒点样话俾人听，我哋系真系属于主啊？咁一定系咩啊？透过咩啊？透过我哋结出呢啲果子出嚟，俾人睇到啊！原来你真系主嘅门徒啊！因为你有呢啲咁嘅特征啊嘛，系咪啊？因为耶稣讲噶嘛，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当我哋今日会喺呢个世上嘅时候，就要嚟到省察同埋提醒自己啦。啊，点样显明我哋系主嘅门徒啊？咁我哋要谂下，主要我哋结咩果子咧？咁我哋就要咩啊？咁我哋又要嚟到结出呢啲果子噶咯，就譬如好似你一个例子就系约翰福音十三章34-35节一齐读，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其中一个果子系咩果子啊？爱的果子啊，是彼此相爱的果子啊。啊，所以我就不是真的最认识平安堂，虽然都很多老友记在当中啊。啊，你们彼不彼此相爱啊？啊，咁都差唔多啦，有啲聲音啊，如果好靜默嘅時候咧，即係都係弱弱地噶咯，係咪啊？今日我一入到嚟咧，最開心啊，見到一個弟兄啊，啊，哇，原來翻咗教會咯，啊，我探過佢，啊，原來今日已經可以翻教會咯，你知唔知邊個啊？唔知啊 ，Frank 咯，啊，哇，你探佢開頭探佢嗰陣時候。佢连你系边个佢都唔知啊，系咪啊？记唔记得啊？啊，不过咧，我探佢嘅时候，我慢慢引导佢，啊，佢又认得我喎，啊，啊，咁我又同佢倾下偈，啊，慢慢咧就即系睇到，呢个弟兄一定会好翻嘅，我好有信心啊！果然今日一见到佢咧，啊，佢竟然都翻到嚟坐低啊，认唔认得我啊？认得我啊！哇，我欣赏佢，因为我探佢病嘅时候咧，虽然佢又讲嘢乱乱地聋啊，但系咧，佢都话我最记挂咧就系传福音，因为我问佢你挂住咩啊？传福音咯。佢话啊，点解咁多人咧真系唔认识真神咧？我最记得佢咁讲咯，话啊，点解啲人咧拜错神咧？哇，病都病得咁爽，都系记住神嘅事情，系咪啊？哇，咁我谂下，咦，哇，仲有啲弟兄姊妹嚟探佢，因为我去探佢嗰阵时候，后来又有你哋嘅弟兄姊妹探佢。系啊，呢个彼此嘅相爱就系能够可以咧彼此嘅扶持，同埋咧睇出咧个果子出嚟啦，系咪啊？咁所以系啊，呢啲就系门徒嘅特质嚟噶咯，啊，显明我哋系咩啊？系主嘅门徒啊！圣经又话乜嘢啊？你们多结果子，一齐读。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正面的原因，我们荣耀神。今天我们会在这个世上怎样能够可以让人去认识神，就是透过我和你的生命，就是去反照神的荣光，去荣耀神。这个是一个大题目。咁其實亦都係咩嘢？亦都係我哋做基督徒咧，每一個基督徒嘅咩啊？我哋嘅人生嘅目標嚟嘅喎，係咪啊？今日我哋要咩啊？將神嚟到高舉，讓人去睇到神佢自己，就要透過我哋呢個人點樣嚟到去咧，去為主嚟到結果子啦，係咪？聖經又話咩啊？一齊讀，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一读圣经，圣经好自然就会解释翻噶啦。点解我哋要结果子啊？点解？因为神拣选门徒嘅期望嚟噶。啊，每一个人都会有期望，特别如果你去出去拣嘢买嘢嘅时候咧，你一定要拣咩噶？咁拣好噶啦。如果隔篱 save 未执啫，系嘛？啊，咁啊。大减价啊！一毫子一磅橙，平唔平啊？唔平啊！你都唔系好买嘢噶咯，你会点啊？你话拣个先系咪啊？啊，一毫子咁平系真噶，咁你点啊？你都唔会乱咁拣噶，系咪啊？你拣啲好食嘅橙，识唔识拣啊？唔识啊，唔识问隔篱嗰个姊妹咯，系咪啊？又要重手，又要咩啊？又要挖皮。 有可能咧有薄皮嗰啲系咪啊？啊，仲要睇下来源先得噶，系咪啊？啊，哇，点解你拣咁靓嘅橙啊？因为你好想呢个橙又甜又香又有益噶嘛，系咪啊？但系今日你知唔知道神拣你嗰你我你同我嘅时候好唔好啊？好，谂清楚啲喎。哦，我觉得神拣人同人拣嘢唔同喎。人是揀靚喎，神揀你同我嗰時候全部都是爛橙嚟嘅，揀住個爛燈橙係咪？點解？因為神揀你同我嗰時候全部都是罪人嚟噶嘛，點會好呢？係咪啊？有冇人咁揀嘅？冇噶，神就係咁揀，因為出自佢嘅愛，出自佢嘅憐憫，係咪？一揀咗你同我嘅時候，先改變我哋，改變我哋稍微好咗，都唔係真係好得曬喎，係咪啊？啊，仲有好多唔得嘅嘢喎，但係。神话系啊，我就系改变你同我，以至到你，你继续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啊，原来有期望嘅。你唔好话，哎呀，神拣咗我得救咯，就算咯咁啊，坐花轿就入天堂啊。有啲人就系咁啊，啊乜都唔使理咯，系咪？唔系，啊神话唔系啊，你唔可以坐花轿进天堂嘅，你仲要咩啊？为我嚟去结果子，所以呢个就系神拣你同我嘅目的嚟嘅，系好崇高嘅一个目的嚟嘅，系咪？圣经又话乜嘢啊？他说呢，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啊，为什么神要我们结果子？原来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账。啊，交账我相信也有一堂道了，不过呢，我只是讲重点的，今天只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结果子，无论如何结果子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受托的人。其实圣经也很清楚说，我们每一个都是管家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的，是不是？你的仔女是不是神给的？又不是我生的。什么？你想清楚一点，是你生，不过是谁给的？哇，没想过。仔女不是你的，是神的。是神给你的。啊，这又不一样。啊，所以呢，真是好地什么？啊，用神给你的恩典去侍奉他，是不是？仔女都一样。啊，好好地嚟按着神嘅心意去教佢哋咯，系咪啊？呢份工系咪你揾翻嚟噶？系，但系边个俾你噶？如果神俾你嘅时候，你必有呢份工啊？系咪啊？时间边个俾你噶？神俾你嘅，系咪啊？冇，唔系我同你噶，系咪啊？你头先啱祈祷先知啦，一个车祸就完结噶咯，系咪啊？一个枪击。突然间有人敌基督咁入嚟平安堂，砰系咁扫，有冇可能啊？我唔敢讲，绝对冇可能喎。啊，希望唔好中啦，系咪啊？哇！所以时间唔系你同我嘅，生命唔系你同我嘅，啊，所以系神交托俾我哋，所以我哋要好啲用佢去结果子，去乜嘢？去向主有账交嘅。啊，呢个就系第四个理由啊。而且第五个理由是什么啊？第四个理由讲完之后是什么？是要结各种的果子。因为为什么？他不是说只是结果子，他是要结果子更多。你说，啊，我也有结果子，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不要只是结果子，是要结什么？果子更多。不要漏了这两个字，啊，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第一，起码让我想到是要结各种的果子，啊，在我们主耶稣里面的丰盛的生命，就是，其实就是各样的果子来的。耶稣给我们很多的教训，在圣经里面很多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不同的果子，譬如有生命的果子，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是怎样活出神的美德，譬如好像圣灵的果子，是不是？懂不懂背圣灵的果子？啊，有时候连背我们都不懂背，背给我听，我看看平安堂的圣经熟落到什么程度先。啊，人最厉害就是头三个了，仁爱、喜乐、和平。什么？哎，有些都不错了，是什么？忍耐。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系啦 ，OK， 唔识背咧，罚抄，翻嚟抄十次，好唔好啊？啊，即系呢啲系咩嚟噶？呢啲就系耶稣基督丰盛嘅生命， 呢就係呢個生命嘅果子嚟嘅喎，所以咧，俾英文你咪睇得到啦，所以我唔打出嚟先啊嘛，哇，有咁多種果子，係好開心嘅，係咪？啊，唔單止有生命嘅果子，即係我哋呢個人應該點樣嚟活出我哋嘅嗰個美德出嚟，係咪？我哋嘅品，我哋主耶穌嘅基督嘅豐盛嘅品性出嚟啊！唔單止有生命嘅果子，亦都有乜嘢啊？有良善忠心嘅仆人，要佢做咩啊？要佢哋管理嘅佢嘅工作，呢啲就係侍奉嘅果子啦。啊，每一个人都有我哋唔同嘅工作同埋侍奉，喺你自己嘅职场里边有冇结出呢啲果子啊？啊，又要去谂喎，系咪啊？喺你教会里边嘅侍奉有冇结出呢啲侍奉忠心良善嘅果子啊？又系果子嚟嘅，啊，所以又有好多嘢谂咯，系咪啊？啊，然之后咧，哥林多后书又话俾我哋听乜嘢啊？话你要结出仁义嘅果子。啊！呢啲咧就系咧对呢个社会，对我哋周围嘅人，我哋要显出我哋嘅公义出嚟啊！所以有时候啲嘅唔公义嘅嘢，我哋要咩啊？要嚟到去提醒，要嚟到咧话俾人听，呢啲系错嘅，系咪？啊！尤其是而家咧，即系搞到我哋乱晒大龙，系咪啊？啊！同性又婚姻又合法化，一间大麻嘅话嚟紧合法化，一间又话咧就系咩安乐死又合法化，系咪？即系乱晒大龙啊！所以今日。我哋真系面对即系好似挨打嘅状态，系咪啊？啊，冇几耐，依家又话即系嗰男女厕所又已经系冇分噶啦。而家你而家又去一啲食肆嗰啲洗手间咧，系冇男同埋女嘅，你知唔知噶？啊，佢系有男女嘅，啊或者系unisex 噶，哇，真系一晕低啊，系咪啊？咁所以今日我哋点样去睇呢个社会咧，真系唔容易。不过起码我哋自己呢个人系真系有咩，有一种嘅。公义有 righteousness， 有一种嘅正义喺当中，我哋活出嚟，要话俾人听乜嘢啱，乜嘢唔啱吓，接受唔接受，真系求主怜悯，系咪？所以今日当我哋话结出各样嘅果子嘅时候，原来有仁义嘅果子，系咪？唔单止有仁义嘅果子，圣经又话咩啊？光明嘅果子，即系光明就系你去能够为主嚟到发光，去影响呢个社区，影响你嘅邻舍，影响你嘅家人，影响你嘅，甚至咧我哋可以。我影响我哋嘅国家，系咪？呢个就系光明嘅果子。哇！由个人，由我哋工作，由社区，由我哋嘅真系整个人都可以咧嚟到去为主嚟到结果子嘅，吓多方面嘅吓。甚至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咩？唔单止系光明嘅果子，仲系乜嘢？仲有嘴唇嘅果子。希伯来书咁讲啊嘛，一齐读13:15，请读。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哇，这个就不得了了，原来嘴唇都是结果子的，什么意思啊？即是要讲一些合宜的说话，造就人的说话等等，这个又一堂道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去go into details 啊，话讲佢详细咁讲呢啲果子啦，但系无论如何，原来系多方面嘅，系咪啊？所以有时候就谂下自己把嘴啊，小心啲，系咪啊？啊，因为最容易犯罪就系把口噶啦，系咪啊？所以有阵时候我哋话死剩把口噶嘛，吓咁啊，真系搞唔掂啦，系咪啊？啊，或者系得把口咁啊，咁啊，真系唔好立乱就讲嘢咯，吓，因为有时候咧，教会好多时候受伤害咧，我都发现到咧系得呢把口嘅问题。同唔同意啊？啊，因为有时候咧，言者冇心，听者有意啊。可能你我讲嘅时候冇心，但系听嗰人有意啊嘛。咁好在乎你嘅表达嘅啫，系嘛？有时候讲个上文就唔讲下理啊，咁咪有人要误解你咯，系咪好容易嘅啊？所以即系个嘴唇嘅果子系需要咧，我哋咩啊？要嚟到结出嚟嘅吓。所以最好又讲多啲咩啊？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真系要讲多啲咧感谢嘅说话。荣耀你对归给上帝的说话，承认主名的说话，让我们能够可以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些也是什么给我们的提醒，哇，原来有这么多样的果子，所以今天不要满足于结一样的果子，要各种的，是多方面的，就好像你读彼得书信的时候，又要有了又要加上，有了又要加上，又不断的来对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种类的，不单止是结各种的果子，圣经说还是什么，他要你得人如得如，还有一种果子要结的是什么，知不知道，他说就是福音的果子。2017年有没有向人传福音啊？ 有没有带人信主 啊如果没有的时候2018年再来过好不好？我常常说，哎呀，其实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一年里面带一个人回来教会，教会已经不得了了。譬如好似舉例啦，平安方平安堂唔係平安方堂啊，平安堂有幾多人啊？而家有幾多人？當你係一百啦，好唔好啊？呢度應該坐到200人，起碼啦啊，當你啊好啦，300人添 ，OK 唔緊要啊，當你100人。如果我今年2018年每一個人帶一個，咁2019年嘅今日。这里会坐几多人啊？200人哦，好啦，算了算了，打个5折啦，好嘛？咁即系大概几多人啊？150人咯，系嘛？150人，每人喺2019年带一个人翻嚟啫。再过一年，你记得300人咯，系咪啊？啊又打个5折，咁一路计落去，哇！其实要坐满呢度难唔难噶？按理就唔难噶。但问题就是咪每一个人都咁落力去传福音，去带人翻嚟教会去听神嘅话语咧？哦，呢个都系值得我哋谂嘅，系咪啊？啊，所以啊，真系要提醒自己系嘛？因为福音工作系咁重要，而且耶稣系咩啊？俾我呢个大嘅使命添啊，系咪啊？其实好简单啫嘛 ，check 一 check， 你哋就知道我哋自己嗰个传福音嘅心智嘅。喺你个袋里边有冇单张啊？有冇啊？有边个喺你个袋里边时时有单张啊？请你举手。哇，真系少少得不得了啊！啲受过短宣训练嘅举手噶啦吓。哇，点解唔可以时时喺你个袋里边就有单张咧？呢啲好随便就系好容易就可以向人传福音噶咯，系咪啊？拎一张单张同人 share， 尤其是新年添啊，呢个福字最好噶啦，系咪啊？吓，但系今日点解我哋咁弱咧？就系因为冇咗呢种嘅真系。全福音果子的那 种的追求、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你说我不懂、啊、不懂就是什么学咯、啊、个个都不懂的开头是不是、啊、我记得我一得救了之后呢，我就很想告诉别人听的、啊、但又不懂、啊、不懂就怎么样？起码你懂得派单张，是不是？起码手好像即第一张单张那么容易，那么已经可以传的了嘛，是不是？因为张单张他肯看的时候都有机会可以信主了嘛，是不是？以前未信主的时候咧，啲手要嚟派牌噶嘛，系咪啊？咁而家要嚟派单张咪几好啊？啱唔啱啊？啊，咁啊要即系将个行动转化咗去啦嘛。以前要摸麻雀噶嘛，发牌噶嘛，咁而家诶发单张咁就几好啊，系咪？啊，所以哎呀，呢个福音嘅果子真系好多嘢讲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系做培训噶嘛，系嘛？我好似未喺平安堂开过啲训练班啊，有冇试过啊？我都唔记得咗啦。3个月嗰啲未開過，應該啊！如果有機會咧，你哋可以揾我哋嚟訓練都得嘅喎，係咪啊？啊，哇！要錢嘅，唔使錢嘅喎，因為我都冇收錢嘅喎。咁啊，所以咧，真係你哋諗下啦，好唔好啊？如果你唔識傳福音，真係要學啊！因為點解？一個人嘅靈魂生命係幾咁寶貴啦，係咪啊？啊，你睇重啲咩啊？你嘅價值觀係啲咩嘢啊？啊！淨係揾錢唔得噶嘛，係咪啊？淨係揾你自己嘅享受，淨係顧家庭啊，呢個都要係嘛？但係你顧下神嘅國度啦，神嘅國度要話俾我哋聽係咪啊？將人帶到神嘅面前，使人得救喎！哇！呢個就不得了喎，係咪啊？所以要結出福音嘅果子啊！聖經話俾我哋聽咧，呢個福音嘅果子，你睇下保羅俾我哋一個好嘅榜樣。佢未去過羅馬，但係佢話咩啊？我要去。但去之前我要告诉你我的心意，因为我很想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然后罗马书第一章第15节说什么，请一起读，他说所以愿意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哇，人未去他声先去了，是不是？他很想很想去将这个福音传到那时候，看是地极的了，去到罗马老远的地方。所以今天我哋有几多人有呢种嘅心智同埋行动咧？咁你话系咪喺2018年里边咧，系应该咩啊？系应该提醒自己嘅，系咪啊？唔单止系要结各种嘅果子，结果子更多嘅时候咧，即系话个量要多啦。本身结咗一次忍耐，唔好就咁一停留喺忍耐，下次就唔忍，咁啊唔系叫结果更多果子噶，系咪啊？可能你嘅忍耐可能继续要结噶。你话啊，我以前都好谦卑，咁啊而家唔谦卑。 咁得唔得啊？唔得噶啊！以前我都好节制，啊而家唔好节制，咁啊唔得噶啊！所以结果之更多嘅时候咧，个量系要多，系咪啊？啊唔单止系量多，仲要有深度多啲，系咪啊？啊即系话咧，啊以前忍耐少少嘢啊啊。就可以忍多啲嘢就唔夠忍，咁就唔得噶喎，系咪啊？啊，好，而家咧多啲難啲，啊，仲更加要咩學習忍耐嘅時候咧，咁呢個深度更多啦，啊，所以神提醒我哋結果子係要更多啊，唔係咧一粒兩粒就算啦，啊，那係咧好多嘅嚇，咁先好噶嘛。如果你種樹，如果呢棵係果樹，得一粒果子，你有啲咩感受啊？一粒咋？系咪？你好自然咁讲，哎呀，有鬼用咩咁？跟住加句系咪啊？咁但如果结得好多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分俾人食，又开心系咪啊？咁所以其实神都系咁样，让我哋能够可以咧喺前面嘅日子里边咧，系能够要多结果子。咁第三个问题，我就问：咦，呢段圣经里边有冇教你点样结果子更多咧？其实有喎，啊，佢话要接受咩啊？修理啦，啊，修理。就是咩啊？修理唔好嘅，我相信好快脆你哋要种嘢噶啦，系咪啊？啊，三四月系咪三四月？我都唔识种嘢，因为种亲都死噶啊啊！有冇时间啊嘛啊啊！有人好识种嘢嘅时候就知道种嘢唔系就咁啊，好多叶啊，好大棵啊，就算噶啦嘛，系咪啊？反而可能好多叶好大棵嘅时候，你要点啊？要剪紧啲噶咯，系咪啊？啊，因为点解你唔剪佢嘅时候咧，佢就会吸收养分啊嘛。是不是可能所以开花结果的时候就会细粒了，是不是听是这么说，就是我真的不懂种东西。但事实上也有道理的嘛，是不是？所以有什么不好的要修理一下它，甚至要对付一下它。所以踏进新的一年，想想过往一年里面有什么做得不好的，是怎样修理好它，求主帮助我们，你对你就整乾淨佢，甚至有啲多餘嘅，未必一定唔好喎。多餘嘅嘢，以前咧，真係可能好多餘嘅時間，咁但係咧就走咗去做多餘嘅網中人，咁即係成日都上網睇一啲多餘嘅嘢啦，係咪啊？我哋好多時候時間咧就唔夠，係因為點解睇多餘嘅嘢咯？上網原本係揾嗰樣嘢嘅，隻眼咦睄到有另一樣嘢好喎。咁就走咗去噶咯，系咪啊？有冇咁嘅經驗啊？個個都有啦，系咪啊？一睄，哇！咩嗰度有平嘢賣，再追，再追，追追下，咁咪可能一兩個鐘頭。哎呀，咁快過咗時間啦，系咪啊？所以有啲嘢咧，真係可能多餘噶嚇。咁啊，學下點啊 ？cut， 哇！呢、這個 cut 真係都係要學噶，系咪啊？咁所以喺我哋人生嘅裏邊，其實都係需要做一啲好重要、好緊急嘅嘢，係好緊要噶嘛，系咪啊？多餘。有間中有時候娛樂客咁啊，梗係好啦。咁但係即係唔可以成時咧就咁整整下就將啲嘢浪費咗，係咪啊？如果唔係咧，你唔識得 cut 嘅時候咧，就變得又唔結得好嘅果子，又唔結得多嘅果子噶咯。咁修理嘅工具係咩啊？聖經裏邊有啊，第三節佢話點啊？一齊讀。佢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经干净了，哇！点样能够可以咧？你对更加干净去结果子啊？就原来用神嘅道、哦，神嘅道就系咩？神嘅说话咯。所以雅各书咁讲啊嘛，佢话一齐读。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全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呢、这个道咧就系主耶稣基督同埋佢嘅说话啊嘛，系咪啊？所以今日。我哋呢个人点样能够活得丰盛啊？系需要神嘅说话嚟到去帮我哋，将我哋嘅人生、我哋嘅观念、我哋嘅追求、我哋嘅方向去过滤一下，以至到我哋所做嘅都能够可以满足神嘅心意，以至到咧我哋能够咧结出呢啲嘅属灵嘅果子。因为神嘅说话系点啊？圣经话俾我哋听咧，全部圣经都系神所默示嘅。在教训、督察、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哇，这个挺好啊！咁多呢个新译本啊，咁啊， 但我读惯就好似唔系咁啊，一样嘅啫啊。新译本咧就系比较啊，即系浅白啲，但系其实佢都好，翻译都好好噶。喂 ，anyway， 你可以读翻和合本噶。咁无论如何，原来神嘅心意就系用佢嘅说话嘅啫，因为唯有说话，神嘅说话先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咩？路上嘅光啊。所以有冇羡慕读神嘅说话？你睇下诗篇点讲，一齐读。为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安时有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的说话，如果我们去思想，去按住去做的时候，吸收他的时候，点啊？按时候结果子。哇！所以在这个结果子的当中，真的要好地咩？读神的说话。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教会弟兄姊妹最弱的就是这一环。我没心的，做一做个 test。过去七日啫，每一日都有读圣经灵修的，请你举手。举高一点，等王牧师看到好吗？哇，原来都没一半哦。哇，是不是很弱？要个个都读神的说话好吗？一起身，洗完面去洗手间啊。读神的说话，或者每一日你不可以朝早这么早，咁你总系要读神的说话。咁如果咪点样用神的说话过滤我哋啊？帮助我哋过滤呢个世界好多污染嘅嘢，系咪啊？好多嘢我哋俾唔到人有答案，点解？因为冇神的说话啊嘛。啊，所以求主帮助我哋啊，每一日真系好地嚟读神的说话，使我哋能够让神的说话嚟到成为我哋咧嘅力量帮助吓、啊。要接受修理。用神的说话去修理我们、啊、然后圣经又说什么要常在主里面、啊、常在主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常常亲近主倚靠主、啊、又是什么我们多要默想主想想主想我们做些什么想想主的心意是怎样、啊、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 去看看主是生命是多么丰盛又让我们什么常在主里面也都告诉我们不要离开主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来提醒自己因为今天很多东西使我们的心离开很多东西使我们这个人是会对神那种信靠很弱了的所以我耶稣说你要常在我里面因为离开了我不能作什么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什么需要来被提醒更加的要在今年的里面要怎样跟神的关系要什么要更加紧密更加甘甜我很喜欢一首歌他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理的事物哇如果这样时时活在神的面前多好啊！是不是唱这首歌牧师唱一段给你听好吗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间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吗每一刻每一天不论何痛苦当世上正没有什么可鼓舞当叹息正不禁眼泪流滴滴主擦干我眼泪平静我叹息这首歌好好好好的啊、很多节的、啊、有几节有几节这么多、啊、第三节说什么 当我每一次虔读你圣洁的话语求你用你的荣耀照亮每一句让我能明看见这个宝贵的救主和他大救恩无一不属我用神的说话去照亮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可以真的体会到这位神的同在、啊、所以当我们没有依靠的时候去到神的面前神话他的恩典教我们用当我们有错的时候、啊、祷告可能神真的不听但是我们要继续祷告求神啊你就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不要收回你的同在使我感不灵所以今天 我哋点样能够多结果子啊？真系要常常藏喺主里边。你愿唔愿意今年里边为主多结果子更多啊？我一齐祈祷。